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菲律宾前驻美使馆新闻官著书抨击美国新冠溯源阴谋论。该书为全球新冠肺炎的最早发现以及发展梳理出了一条怎样的时间线，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还要将视线转向巴基斯坦，一个月前这里发生的达苏恐袭案造成了多名中国工程人员不幸身亡，巴方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直指印度以及阿富汗的情报机构。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要把视线转向韩国，来关注韩国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出口额创下历史新高。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菲律宾前驻美使馆新闻官著书抨击美国新冠溯源阴谋论，是历史在重演吗？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前驻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专员及发言人帕格里纳万在今年的8月5号发布了新书《种族主义病毒无疫苗可用》。该书通过分析一系列导致的中国武汉首次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大事件时间表，抨击了美国的新冠溯源阴谋论，并指出新冠病毒并非源于中国武汉，而应源于美国。这部书的最可贵之处便是它详细地梳理了一系列导致了武汉首次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大事件时间表，为世人详细列出了新冠肺炎的发展脉络。书中指出，在2019年的6月30号，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北部的费尔法斯克县的一个老人退休社区斯普林菲尔德村爆发了疫情，导致了54人住院，3人死亡。很快进入7月份之后，美国疾控中心就向位于这个老年退休社区不远的美军德克里特堡生物实验室发出了关注函，3天之后向其发布了终止令。2019年的8月，德克里特堡正式关闭了。2019年的9月，米兰国家癌症研究所生物学家加布里埃尔·索奇的报告说，在意大利的隆巴尔迪地区采集的意大利人血液样品中就显示出了新冠病毒抗体。这部书中提到，在2019年的10月13号到18号，有300多名美国军人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而其中大部分人都住在了距离海鲜市场只有数百米的一家酒店里。书中就介绍说，有报道称其中至少5人因为感染了某种流感疾病突然入院了。一位名叫贝纳西的参赛者在50英里自行车比赛中中途倒地，并表现出了一些典型的冠状病毒症状。还有一位前往武汉参赛的美国军人叫马特杰，他是一名预备役军人，也是北约的外交信使。他的丈夫贝纳西就是德克里特堡的一位雇员。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市市长梅勒姆2020年5月证实，他在2019年11月感染了新冠病毒，这比美国报告的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时间又早了2个多月。帕格里纳万在书中说，由于新冠病毒在出现急性症状之前有10到14天的潜伏期，因此这个里程碑完全可能是在2019年6月中旬出现的。他的意思是，2019年10月在武汉参赛的300多名美国军人中，没有人可能是在武汉感染该病毒。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在进入中国边境之前就已经感染了病毒。本书出版之后，菲律宾多名学者也在网上发表了请愿，希望能够收集到足够多的签名来敦促世卫组织调查德克里特堡生物实验室。 请愿的发起者之一是菲律宾的著名政治评论员劳雷尔。他对中国媒体表示，他此前看到了由中国网民委托《环球时报》发起的要求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克里特堡生物实验室的相关的网民联署活动人数快速增长。相信也有很多菲律宾人认为德克里特堡的秘密应该被尽早揭开。国际社会必须发出足够的声音来打破美国政府在德克里特堡周围布下的沉默之墙。劳雷尔说，下一步他们计划让马来西亚以及更多的东盟国家民众也加入请愿当中。新华社记者也视频连线了劳雷尔。 Limit the virus to the scientific and medical community. No politics. It's time for WH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ther needs. Coronavirus seems to have several origins that need to be investigated. And it is illogical for WHO to go back to a place that the WHO experts has already visited and inspected and investigated and concluded that lab leak theory from the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is extremely unlikely.Now it's time for WH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ther needs. It is imperative now for WHO to take action on this. We are aware that there is pressure being exerted on WHO to focus on just one country, which is not logical because the coronavirus seems to have several origins that need to be investigated still. 劳雷尔在连线中告诉记者，已有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知道了臭名昭著的德克里特堡美军实验室，并且想了解为什么美国要努力避免向全球公众开放这一军事生物战设施。参加他发起的请愿活动的菲律宾人认为，首先需要调查德克里特堡以及2019年在部分欧洲国家就存在的疑似新冠病毒病例，因此人们必须有一个向世卫组织请愿的机会，这也是国际社会能够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而不是像一些美国人那样向世卫组织施压以避免被追究的责任。劳雷尔说，他和他在智库组织菲律宾金砖国家战略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从去年第二季度就已经开始关注美军德克里特堡的问题了。此前该智库成员萨蒙特曾在马尼拉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德克里特堡之谜复活》的评论文章。劳雷尔说，疫情之前全球多国出现了不明流感，2019年美国还出现过电子烟肺炎，而这些问题都围绕着德克里特堡。2019年7月德克里特堡忽然被关闭了，可能正是发生了实验室泄露事件。德克里特堡太危险了，这些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使得病毒溯源调查的下一个重点必须放在德克里特堡。他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掌握并利用信息战来推进其全球议程，而如今他们正用相同的策略令病毒溯源问题的重点从自己身上转向实际上最透明的中国，因此各国民众都需要加入请愿，令德克里特堡的真相公之于众。劳雷尔透露，他与同事还在和马来西亚联络，以发起同样的请愿活动，并让更多的东盟国家民众参与其中。美军德克里特堡生物实验室的蹊跷关闭以及随后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在这一议题上西方媒体却是集体缄默。菲律宾国际关系研究专家、曾在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担任顾问的安娜·罗萨里奥·马林多教授在菲律宾的东盟邮报上撰文，题目是世卫组织是否会就新冠起源调查德克里特堡为题，发表文章说，世界在呼吁世卫组织阻止将新冠大流行政治化，而为了透明起见，世卫组织应该和全球其他研究实验室一起调查德克里特堡，尤其应该对那些在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发现新冠肺炎病例的国家进行调查。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हमारी की तहकीक के मुताबिक इस वाकये के लिए अफगानिस्तान की सरजमीन को इस्तेमाल किया गया। वो हमें वाज़े तौर पर NDS और RAW。 Do TTP, supported by NDS, Raw Nexus, and TTS is part of TTP. They are linked to this. 这是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日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巴方对前不久发生的达苏恐怖案调查的最新进展。达苏恐袭案是今年的7月14号上午，中方企业承建的巴基斯坦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班车在赴施工现场途中遭遇了爆炸，造成了9名中方人员、3名巴方人员遇难的恐怖袭击事件。恐袭发生之后，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表示，希望巴方尽速查清所有事实真相，在此基础之上追究和严惩肇事的真凶，同时继续升级和强化安保合作机制，确保中方在巴项目人员和机构的安全。在巴方发布的关于达苏恐袭案的最新调查进展中显示出，该案是在阿富汗策划的，是由巴基斯坦塔利班斯瓦特分支来具体实施的。袭击者在阿富汗受训，其使用的车辆都是从阿富汗购买。部分嫌疑人在巴基斯坦已经被捕，其余人员现在阿富汗境内。袭击者所属的恐怖网络得到了印度以及阿富汗情报部门的支持。库雷西还指出，这起恐袭案是一起自杀式的恐怖袭击。袭击者驾驶了一辆银色轿车，混入了项目的车队，引爆了100千克到120千克的烈性炸药。发起袭击的车辆几乎没有留下残骸，只在现场发现了一部分的发动机。随后，自杀式袭击者的部分残肢也被发现了。经过法医和科学分析，认为袭击者不是巴基斯坦公民，而是阿富汗人。车辆是偷来的，袭击者从阿富汗入境巴基斯坦。针对这次袭击的调查显示，印度情报组织、印度调查分析局和阿富汗国家安全局与此事存在关联。库雷西对媒体表示，阿富汗的土地被用来策划这一阴谋，策划和实施的过程清楚表明了此事与印度研究分析处以及阿富汗的国家安全局有关系。实施这起恐怖袭击案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简称巴塔。说起塔利班来，大家经常会听到指的是阿富汗塔利班，而塔利班在普什图语里的意思是宗教学校的学生。而巴基斯坦塔利班和人们常说的阿富汗塔利班，两者有着明显区别，也不是同一组织。巴塔英文简称 TPP， 成立于2007年，是巴基斯坦政府以及国际社会普遍认定的恐怖组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这样解读他们的不同。 巴基斯坦塔利班是巴基斯坦政府和国际社会普遍认定的恐怖组织，其承认参与制造了包括奎达酒店爆炸在内的多起恐怖袭击。阿富汗塔利班称自己是一个政治军事组织，公开表示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其他国家，近年同阿富汗政府和国际社会保持着对话接触。 对于巴基斯坦公布的达苏恐袭案的最新调查结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巴方对相关事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的重大调查进展，对巴方所做的积极努力表示赞赏，目前调查还在进一步进行当中。同一天，巴基斯坦卫生部举行仪式，正式接收中国首批通过 COVAX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向巴方供应的新冠疫苗100万剂。在这个星期，还将会有500万剂陆续抵达巴基斯坦。截止到目前为止，巴方已经获得了4660万剂中国疫苗，而中国承诺在今年10月份前可以向 COVAX 提供1.1亿剂新冠疫苗。中国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总计大约是8亿剂的新冠疫苗。其数量位居全球首位。在今年的8月5号举行的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提供20亿剂疫苗，决定向 COVAX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团结抗疫注入强大力量，成为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的重要力量。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轻松的话题，来关注在持续了快两年的疫情当中，英国的宠物饲养需求大幅的攀升。根据英国宠物用品商店的数据显示，由于疫情期间人们对于养宠物猫狗需求的增长，在英国一些大型连锁超市出现了宠物饲料快速销售甚至短缺的局面。英国的几家连锁超市 Tesco 等等都发布了消息称，根据超市的评估，导致的短缺原因呢，主要是英国三次宣布了实施隔离，喂养宠物的需求增高，宠物主人数量增多，因此需求自然也提高了。而这当中几个主要的宠物品牌的宠物食品生产商供应都出现短缺，而这个情况将可能会持续一年左右。那么宠物食品的供不应求会不会影响其食品的质量呢？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说，这一段时间一些宠物医院表示，来医院就诊甚至死亡的宠物病例数迅速增加了。有调查者认为，这很可能和一些常见的猫粮有关系，一些猫粮厂商已经召回了数批产品。英国皇家兽医医学院 RVC 表示，该院已经注意到过去几个月当中，英国至少出现了528起宠物猫病例，致死率达 63.5%， 而实际死亡数量可能会更高。很多的病例可能并没有报告给兽医，而且也只有一小部分的宠物医院和兽医提交了数据。英国主要的猫粮生产厂商福德希尔食品今年6月中旬曾经召回了部分的产品，这引起了英国皇家兽医学院以及英国食品标准局的注意，并且对此已经展开了调查。在疫情期间，伦敦街头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宠物鸡尾酒，难道能给宠物喝酒吗？宠物鸡尾酒是什么成分呢？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走进伦敦东部的这家酒吧，酒保正在调制狗狗的鸡尾酒套餐。别担心，这些花花绿绿可不是真的鸡尾酒，而是用各种果蔬和天然植物特别制作的健康饮品。 That we have here on the menu. They are made out of raw beet, raw carrots, teas made with dandelion burdock, different tree roots.Things that basically we would put in refreshing teas that are good for us, ginseng for instance, but are also really good for them, they're good for their mental health. 当然了，顾客们也可以和朋友相聚在这里，品着美酒或咖啡，享受着狗狗的陪伴。除了提供美味营养的狗狗鸡尾酒套餐，酒吧还推出了托管服务，希望疫情之下感到寂寞的狗狗和主人都能在这里放松放松。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今年全球主要的出口大国的出口业绩表现都十分的亮眼，这与部分国家在解封之后消费反弹、需求大增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韩国、日本等出口业绩呢都创下了新高，而今年上半年韩国的中小企业出口额也创下了有关统计实行以来半年度的最高纪录。韩国中小企业风险部在今年8月10号发布的上半年中小企业出口动向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韩国的中小企业出口非常亮眼，总额大约是565亿美元，同比猛增了 21.5%， 第二季度出口额也创下历年单季度的新高。而最近德尔塔变异毒株导致了全球新冠疫情的再度扩散，新冠疫情对人类的挑战远未结束。疫情当下，像韩国、中国等中小企业是怎么创造了一个亮眼的出口成绩？而面对依然严峻的形势，韩国政府出台了什么扶持的政策？这些政策有效性如何？是否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韩国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赵荣赞先生，来听他的介绍。 올해상반기중소기업수출금액은565억달러를달성했는데요 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的出口额达到565亿美元，完全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中小企业的单月出口额也从去年11月起连续8个月增长。占据总体出口 50% 以上的20类商品是拉动中小企业出口的主要力量，增幅达到 27%。其中新冠防疫产品毫无疑问是最大功臣。 采用 PCR 检测、快速抗原检测等方法的新冠快速检测试剂已经出口到180个国家，带动医药品出口额大增225%，接近20亿美元。另外，电动汽车在全球进一步普及，汽车零部件出口也随之增长26%，达到21亿美元。半导体的出口额以大中华地区为中心增长超过45%，达到15亿美元。按照出口对象国来看，对占据出口额约70%的10个主要国家的出口增长19.4%，其中对美国、德国出口创下了历年新高。 在总体出口大增的同时，线上出口增幅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上半年线上出口同比猛增101%，已达到去年全年出口额的77%。其中化妆品、服装等韩流有关消费品占比相当高。中小企业在各领域的出口能够实现均衡增长，原因在于上半年主要国家经济复苏的推动。虽然中小企业正逐步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但这一过程十分艰辛，在摆脱危机的过程中，负债也不可避免的增多。韩国银行20日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中小企业在各类金融机构的贷款较一年前增长12.8%，而同一时期大企业和家庭负债则分别增长7%和9.5%，危机还远未结束。目前基准利率上调基本已成定局，今后中小企业的利息负担势必加重。此外，最近防疫级别上调至最高阶段，经济活动的萎缩也将无法避免。 문제는시중은행의대출금리가지난1년6개월사이에 在过去的一年六个月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攀升了近1个百分点。若德尔塔毒株造成的冲击长期化，不仅会使消费减少，还会引发生产萎缩，因此急需制定方案引导中小企业负债软着陆。另外，新冠疫情已对就业市场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仅今年上半年长期失业人数就增长超过26%。受老龄化、工资上升的影响，企业开始引入自动化设备，转行的企业也在增加，致使就业岗位大幅减少。尽管经济呈现 V 字形反弹，但只有生物制药、汽车、造船、海运等少数行业受惠。未来随着就业逐步向这些行业倾斜，中小企业的招人难现象或将加重。 面对这种情况，韩国政府着手建立新制度，挽救陷入危机的地方中小企业。中小风险企业部表示，地方中小企业法制定案20日通过国务会议审批。该法案包括优先支援首都圈以外地区的中小企业，培育地方创新型领导企业等内容。23日，该部门还公布了培育中小企业可持续竞争力的支援方案。新冠疫情爆发后，企业经营环境急剧变化，该方案旨在帮助中小企业展开妥善应对。政府正不断努力，试图将疫情引发的中小企业危机转化为机遇。与此同时，中小风险企业部开发的创业风投生态系统综合指数显示，韩国的创业和风投生态系统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2.8倍。从数据来看，虽然韩国的风投和创业环境大幅改善，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政府的支援和投资增长显著，但企业的参与和活动则相对不足。 중소벤처기업부가창업 从创业风投生态系统综合指数来看，企业资金并未流向有实际需求的中小企业，未能达到提升这些企业竞争力的目的。此外，韩国创新环境不如美国、中国等国家，具备挑战精神的企业家受限于各种审批规定、环境限制，公司未能实现增长便遭到淘汰或被收购。只要利用好这类指数，就能掌握应从哪些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根本性扶持政策。预计下半年中小企业的出口将持续向好，因此急需以朝阳行业为中心，提供在线和无接触营销支援。为了应对增多的出口货运量，政府有必要提前采取措施，确保船舶、集装箱和存在缺口的原辅材料，

It's 9 a.m. Beijing time.